有态度的制作， 有诚意的主持。 这里是 mobileradio.hk， 幻想性高潮， 消失风雨中， 波波姐姐，最终都是 吹吧啦哇儿。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本节目不适合18岁以下人士收听。 又返嚟我哋嘅吹爆喇话二啊！ 嘩，几驚啊，争啲想讲返潮吹添。 我好像我冇事。 喂，其实呢好似呢大家系咪潮吹咁样同埋胜在有心人咁，大家我哋乱埋一嚿之后呢唔认得路啊，你哋点解唔去个 forum 嗰度嘅？我哋个 forum 呢就系 18.mobileradio.hk。咁样呢 入面攞个 XXXXX 咁样。 係啦，冇错啦。同埋呢 ,Facebook 呢你又可以搵到我哋个别人士啦，我啦，阿晴啦，姓卢啊，都系有 Facebook 啦。同埋 Group 嗰度都可以用㗎喎、哦。你哋下一做咩 ?Group 嗰度我少去，但係我其实基本上我都系经常上科林嘅。 係啦，潜晒水咁样唔得㗎喎，我哋需要你嘅吓、 啊。支持。 支持、啊。 我哋需要你哋嘅 support。 係啦，即係你哋又唔响到出声咁样，我又唔知你啱唔啱听咁，我可能其实倒翻转头好听你又唔讲吓，唔好听咁我傻婆咁样，我自己响度讲你又唔鍾意听嘅，咁唔得㗎嘛，大家要交流交流啦，系咪先。 交流交流唔好交流流 啊，要写出嚟啊。 系啦，同埋呢其实呢近排有啲网友啊，即系我諗听众呢都响 Facebook 嗰度呢 add 咗我之后呢，即系我都好多谢佢哋支持呢，即系有一个都话，喂，我由潮吹开始已经听你㗎啦，听到你到而家㗎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有好多 都几开心噶，其 实系啊，同埋有好多唔同嘅人咧去 at 我咧，跟住同我倾下偈啊咁。咁、其实我就冇所谓噶。咁我响个 Facebook 嗰度，如果大家有睇咧，我都同某一个唔知咩响 HK 标标咁样咧，同佢倾系咁响度吹噶啦。但系即系要我得闲咯，我得闲会同大家 Facebook 倾偈又得，点都得。 但系基本上你都系上科林多啲噶嘛。 咁啊，當然啦，因為 forum 咧，我就可以咧，唔好成日我自己傾啊嘛，我可以揾馬晴傾啊嘛， 同埋大家一齊傾咧，開心啲嘅， 有啲得意嘢又俾大家知下啊嘛， 係啦 ，happy 啲啊，好啊， 係啊， 咁我今日講咩話題啊？ 今日講一啲 講去嫖， 阿姓盧最中意嘅嘢， 我冇得嫖喎、啊， 有 點嫖啊？我嫖鴨仔啊！ 你除咗嫖鸭仔都仲可以嫖鸡仔嘅。 咪都可以搵鸡仔㗎，女人都。 哇，菜大家嚟。 有㗎，有啲女人系㗎。 哎呀。 贪佢够温柔嘛。 唔好啦啩。 咪可以一齐玩㗎嘛。 我就係空虚寂寞同埋冻先想搵碌嘢嚟插啫，你仲嗌我搵鸡仔。 你未试过女人㗎嘛。 哎呀，但个问题系我首先嗰啲呢系我都。讲过啦，嗰集我要我沟啲女人翻嚟噶嘛，即系我系要做男人嘅， 主动出击 系啦，我系要做男人嘅。我头先同阿晴讲，我话喂，好似未发现有啲产品可以咧两头碌棍，然后中间有个震咁样咧， 两头震棒 系啦，两头震棒咧，然后跟住咧，哇，如果有呢啲咁嘅嘢咧， 可能难控制，冇人发明 啊，震下震下唔知雪在边， 呢啲要自己配搭噶系嘛，有冇啲？ 唔知啊，但系即系两头震棒又震震咁样咧，哇，然后跟住。我觉得呢因为。 唔是可能有嘅，但是要搵咁样。 是啦，因为我太 dry 啦，我要觉得呢应该要搵呢啲咁嘅嘢主动出击。 好可以嘅，你要努力啦，加油啦。 咁但我哋今次我哋又 sidetrack 咗，今次讲嘅话题唔好话嫖啦，我哋讲话搵性工作者啦。 是啊是啊。 其实、 啊、 即係我又想讲返我哋大家对于性工作者嘅印象系点。阿晴呢阿晴觉得点样㗎。 嗱，其实我呢我就响嗰阵时喺性在有心人呢就听唔少嘅。听阿南讲唔少嘅，咁我就觉得佢 做咩阿南鸡头嚟噶，咁我自信嘅。 佢唔系鸡头，佢系鸡头嘅隔离屋。佢喺隔离屋睇好多嘢啊，听好多嘢啊，同嗰啲睇场又熟啊，嗰、那个睇场当佢系女咁样啊。 有冇嗌佢过场去做？ 系冇啦，唔系佢嗰阵时喺嗰度住咧，个欧碌咧系仔咁样嘅。 哦，系你知佢可以变形金刚噶啦嘛？ 吓、啊，变形金刚嚟噶嘛？佢系咪先？男又得，女又得，你要明白佢系男又得，女又得咁样。咁佢嗰阵时即系讲翻好多就系话，可能佢哋嘅辛酸史啊，即系可能啲大陆。嘅性工作者落嚟啊，跟住其实佢嘅目的系乜嘢啊？最终其实可能系搵够钱啊，翻上大陆系最终系开铺头嘅。佢嘅目的系呢、這个，但系佢亦都有啲见过就系话可能做到可能三十啊四十啊都有。佢就其实有啲鸡头咧，即系唔系鸡头啊，即系嗰啲体场，即系带嗰啲女嗰啲 系啦，即系主持人啦吓 吓，嗰啲主持人咧，直头咧其实咧都有某啲咧，其实都几好嘅，就直头同佢讲。 同啲女讲，佢话如果你做到30岁，或者可能你喺呢度捞，你喺呢一行捞够10年，你翻唔到上去嘅话咧，唔系有金牌，而系就系话你冇用咯。即係有啲好嘅雞頭係咁話你㗎。 即係做咗十幾年都上唔到岸。 係啦，你佢話你上唔到岸啦，30歲之前你唔上岸呢，其實你係失敗。 死我，雖然我唔係雞咁，但我唔係好失敗。 咁我都未上到。 但30歲都其實唔係好老㗎喎，睇下你做邊一類。性工作者嘅啫， 吓咁啊！但系嗱，即系呢个我哋间阵间再讲啦。我又讲下我对于即系所谓性工作者嘅体验啦。即系其实咧，即系好老实讲咧，大家如果要插我咧，插得啱嘅，因为我对于性工作者，甚至即系我讲开，其实我即系一路都系讲鸡嘅啫。 吓 妓女咯，吓 鸡啦，妓女咧嗰啲人咧，我停留于喺啲好古旧嘅嘢噶。譬如咧，即系京剧里边咧有一个戏咧好出名，叫《苏三起解》啊，就系乜嘢咧？就有一个女仔咧。就即系嗰啲老故事咧，就俾个人卖身，即系俾啲人卖身去做妓女，跟因为咧佢系排第三嘅喺嗰个鸡斗嗰度，咁就叫苏三。咁然后咧，跟住咧佢就有个公子咁啊，个公子又玩啦，玩咗好耐啦，但系咧后屘盘缠用尽啦，于是咧呢个女人咧就俾晒啲钱佢，跟住咧就嗰个公子咧就走去做官，然后跟住即系考到个功名啦，然后跟住呢个女人咧就后屘俾人卖咗做妾侍，又俾人屈，然后跟住咧就见翻呢个官，跟住。就成就一段可歌可泣嘅故事啦， 我几惊你系咧逼梁维昌，仲要遇人不熟 啊！唔系，即系其实咧呢啲，我喺我个脑里边啊，我停留喺呢啲咧苏三起解同埋咩咧红发女啊，红发女都系风尘女子嚟噶嘛。 有阵时有啲卖艺不卖身嘅，咁佢哋系属于咩噶？ 唔知啊，即系我话我自己啦吓，我自己脑里边啦，跟住嗰啲红发女咧又系嗰啲咧，即系妓女啊，跟住咧头盏啊咁啊，然后咧跟住就就去一去就弹咗去戏㗎啦。嗱戏嗰度最深刻人就系边个呢？张敏。张敏呢佢初出道第一套戏呢就系、是、叫做狮子山下之烟火人间。 哇。 佢呢系做咩呢？佢就系做一个由大陆落嚟嘅少妇。咁呢但系呢佢呢就初冇嘢啦咁样。点知屋企就冇钱啦。跟住后咩呢佢呢就被逼做鸡。於是呢我印象呢停留喺呢一度。但系跟住张敏随住佢即系当然呢以梦到后期佢已经系好成功㗎啦。但佢中间做嗰套戏呢哇真系好经典啊嗰、那个场面。就系佢同阿钟楚红一起做嘅。嗰套戏。 有啲人就但系唔记得咗个名 字。系啦我都即系好似唔知系龙凤唔知乜鬼咁样嗰啲乜嘢。 咩现代。 又未去到应召女郎嗰啲。 即系我哋可以搵返嘅但系即系嗰套戏咁深刻嘅就系张敏出道咗向烟火人间出道已经系一嘢做鸡啦。之后再拍戏都系做鸡。然后呢就有一套戏即系嗰个场面好经典呢就系佢喺个浴缸嗰度呢然后呢秦沛 喎。我都有睇啊，好似嗰套戏。 系啊，但系咧奸佢咧，即系点解觉得咁震撼呢就系、是、咧，喺个浴缸里边啊，你谂下个女人 又湿晒， 瞓喺个浴缸里边，然后咧男人喺上面系咁抽插，咁你啲水咪甩晒出嚟咯。 系啊系啊， 但系咧，其实秦沛咧嗰个艺术咧，阿顺茶社长啊，好大牺牲噶，因为咧。露晒佢个 pat pat 咧，你见到个肥臀咧喺度咧上下移动啦咁，你就觉得咧嗰样嘢好真实咯。 即系其实你嗰、那个对于性工作者，只不过系停留于戏嘅阶段。 系啦，即系我实际咧我就冇接触过嘅，不过我都有睇翻有啲唔好话 research 啊，即系有啲资料，即系譬如有啲学校啦，咁就会请啲性工作者去啲学校嗰度讲下呢套。其实呢原来呢嗰啲印象同我心里面啲印象逼梁伟昌嗰啲呢係差好远㗎喎。原来有啲妓女真係话我鍾意呀我性需要呀、啊、於是我一日同个男人同男人开心坐喺场景又试下都几开心啊咁样。即係原来真係有啲咁样嘅嘢而唔系为生活所逼㗎喎系为咗 enjoy 㗎噃。 有啲佢觉得自己大食跟住食极都唔够走又去做都有㗎又有钱赚係啦又有钱赚。 系啦，即系其实，但系我就因为我嗰个知识好贫乏啦，其实，所以我今集咧我就要即系请呢个第一新嘅，就系阿卢生，咁咧佢就要去话俾我哋知，究竟喂呢一、這个所谓嘅嫖啦吓、啊，或者呢一个性工作者嘅世界究竟系点样？我真系唔系好， 佢系享受者咯，好明显， 享受者， 佢系享受者。 沉幽探秘啊，中意 沉幽探秘。咁你探咗啲咩结果出嚟啊？ 其实呢就如果你讲緊性工作者呢，你大部分真係为咗生活咁去出嚟做呢行嘅。你头先话有啲咩性需要啊啲係有嘅，但係呢即係你话为咗生活，我老实讲係大部分都係即係北方落嚟啦。你话香港女仔都有好多去做，点解呢？因为第一可能有啲唔想同屋企人住，自己搬出嚟住，咁但係十几岁咯，十六七八岁啦，咁喂佢边可以搵到钱可以自己租一地方住啦、啊。咁有啲就會真係會出嚟做囉，尤其是嗰陣時之前有啲網吧嘅時代啊，係好多呢啲咁嘅年紀人做 即係成網吧入去伸手不見五指摸摸渣渣鏈魚蛋嘅、 有啲上網指導員 上網督導員上網督導員㗎嘛 但係呢個呢段時唔知點解呢差佬就好快冚到冇晒啦依家 係啊香港都少呢一堆啦直頭 系啊，咁啊轉型咗做其他嘢，仲會有隻 K 啊啲咁。但係你話仲有啲咧，就係、是、真係好，你話老土唔老土都係咁講啦，係真係養仔嘅。 哦，貼仔， 貼仔嘅， 即係俾仔呃， 又唔係俾仔呃。 唔係俾仔。嗱，我嗰陣時咧細個咧有個 friend 咧，佢條仔係姑爺仔。即系人都知嘅，你要明白。即系佢咧就呃，即系佢咧就可以讲翻出嚟嘅。 食埋唔少噶啦。 系佢系讲翻出嚟，总之系逢亲系佢 X 女朋友啦，即系总之系我个 friend 而家系佢女朋友咁样计啦。佢逢亲佢啲 X 都俾佢买咗落火坑，即系唔系买咗落火坑啊？佢叫佢做，佢嬲佢做。有啲可能爱到死心塌地啊，又信佢帮人还债，咁又有咁呃佢仲问佢做唔做啊？咁样嗰啲有啲女咧好 casual 噶，答哦冇所谓啊，有钱搵咁样噶，系啊。跟住之后最终我个 friend 我话咁你会唔会啊？跟住我个 friend 低能啦，你咁同我讲咯。 唔系，但系有啲佢系冇俾条仔知。但係即係呢條我條仔又好似好懶咁樣，又唔揾嘢做啦，即係又要。但係你冇嘢做，你住都要使錢噶嘛。咁啊，條女又叫做瞞咗出去做啊。但係你好奇怪噶嘛，我條女喺邊度可以揾到咁多錢咧？但係佢呢啲可能暗馬底知又唔追問啦咁樣咯。 喂，但係嗱，即係我哋講到啲嚇性工作者有咁多背景啊，但係真係啦，係咪任何男人十個男人九個嫖先？我真係想知道呢樣嘢啦。 是的，我觉得。 差不多啦，你就算不是真的去搞啲女，我諗都会有呢啲咁嘅需要，搵个女仔去安慰自己 㗎喎。唔係㗎喎，但係有打 JJ 㗎嘛，呢个世界。 咁呢啲睇下有冇啲人，有啲人觉得呢啲唔係嫖喎，但係我都即係觉得呢啲都係即係同啲同性有关嘅都係我女囉。 唔係嘅，咁都有其有例外嘅，因为我嗰陣时做性仲有新人都讲过嫖呢一样嘢嘅时候呢，有啲有个会员係特登呢 send 个短信嚟话波听，其实佢真係从来冇见过，咁我即係冇去过，但我都信嘅，咁我觉得你冇需要呃我啫，咁即係真係有男人会係唔会去滚嘅。 咁会唔会系话70个巴仙，即系冇个巴仙嘅呢？我唔知。 咁我觉得我觉得咋吓，我觉得100个里面应该有一个冇滚，冇叫过嘅咁咯。 咁我个系咩性无能啊？ 唔系嗱，亦都有啲男人系咁样嘅，因为咧我有即系我某啲亲戚啦，咁佢系做响政府嗰啲性病嗰啲地方做 性病诊所。 系啦，咁佢咧就一定冇嘅，因为佢惊咯。呢个就系另外一个原因咯，我觉得。 绿色是啲乜？同志定系俾人吉？ 同志爱新鲜定系 boyfriend 大过天啊？ 鱼塘入边有啲咩声咧？艾滋病系咪咁得人惊啊？ 唔理你系咪同志， 一心起码听一次绿色和尚子。 全城热爆 iPhone， 想知系啲咩？同埋了解多啲。嚟到 mobileradio.hk iPhone 熱啦！ 好啦，我哋又翻嚟啦。咁其实咧，头先阿卢生都讲咗啦，吓、即系点解会去嫖啦？咁但系其实我真系觉得咧，嫖咧有嫖嘅理由啦，做嘅有做嘅理由啦。咁其实咧，我认知啦，即系你话我冇料到，我真系冇料到噶，响呢一方面。我心目中里面都系香港咧最叻嗰啲就系大富豪啊，咩中国城啊嗰啲咁啊，即系其实我都唔明点解啲人会无端端咁样走去做啊，究竟贪过瘾？ 我哋唔好讲做嗰 part 先啦，嗱， 嗱，星奴，你等我一等啊，我讲翻我自己嘅所见所闻。 哇，你做咩？你走去做啊？你 我都想。 你唔想加呀、啊？你 唔系当其时咧，我咧呢、這个喺呢个实家嘅时候咧，就搵工作。咁咧，我就去个 target 就系呢个文职嘅， 系咪公关嗰啲啊？想 唔系，我系真系揾文员。我打开份东方，我好记得，我好记得系东方。OK， 东方好多喎、 啊。唔系，我打开份东方去揾，跟住咧文职啊嘛。咁你唔知嗱，你十几岁嘅时候，你点知大富豪啊、中国城喺边啦？咁我就系嗰间系中国城嚟嘅。咁、我就去到睇啦。咁佢讲个地址，我亦都唔知嘅、我系行到门口，吓咁样嘅啫。点解系咁嘅？我喺正门入嘅 ，OK， 系正门入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去到咧，其实我嘅印象，即系对于呢两间最高级香港最高级嘅夜总会嚟讲，系得一个印象就系、我入到去，我觉得好似皇宫咁，好靓好靓好靓。但系当其时我系下昼 ，OK， 我系下昼去见工噶。下昼嘅定义系两点，两点零啦，即系三点前我走咗嘅嗰只啦。咁、期间咧就系、其实我去见文员啦。我谂唔系好多人知道嗰个文职究竟做乜咯，因为 就系即系做咩文员咯。我成日咧觉得咧嗱，因为咧我啲老识啊，我都睇埋唔少啊，即系话嗰啲咁嘅夜总会咧，其实一样叫咩啊？坐跪企分啊，首先咧就坐啦，坐喺度啦，就做文职啦，然后跟住咧跪咧就跪喺度同人斟酒啦，企咧就企喺度服侍人啦，瞓咧你知咩事啦， 唔系企跪坐分啦、 我唔记得啦，总之 企就系、斟酒拎斟茶递水嗰啲啊嘛，跪就 系 倒酒啊嘛，跟住坐就梗系陪坐啦， 咁其实后屘。 哎呀，咪讲完 一样啫。 嗱，我咧就都话我系 interview 文员 ，OK？ 咁跟住 有咸湿文员啫。 错啦，错啦。跟住咧，嗰度咧有个未走嘅女仔噶嘛。咁佢同我讲咧，其实我的工作范围咧系咩咧？原来我系 keep 住啲公卡嘅。即系嗰啲 公卡啊， 嗰啲小姐公卡，佢哋出钟就要打打卡嘅。 哦，即系好似工厂嗰啲咁样，啪啪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嗰啲公卡，咁人哋嗰啲就唔同啲噶啦。总之出钟啊、剩啊嗰啲，佢系打嘅。咁我就系最主要 keep 住嗰沓嘅公卡，唔系我系嗰个人。跟住佢话嗰个人咧就同我讲，我最深刻印象就系佢有一次咧，佢唔记得攞沓公卡去咗厕所，跟住之后拉开条裤嘅时候，发现哎呀唔记得攞啊，跟住系嗱嗱冧。真系咩都冇搞，休翻条裤去揾翻搭公卡，因为其实喺嗰度做嗰啲人咧就系好蛊惑噶啦，咁一见到你留低咧，佢就一定拎去打噶啦。咁人哋讲紧唔系讲紧几十蚊一个钟啊嘛，你明唔明啊？讲紧我唔记得咗个价钱啦。总之我当其时觉得好贵，因为我嗰阵时好细。咁当然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喺嗰度有文员呢样嘢啦。文员就系做呢样嘢嘅。咁嗰个文员小姐咧，亦都同我讲一样嘢咧，就系话佢系一向都系做开呢啲场所嘅文员嘅。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你如果你真系做嘅，你咪好似我咁咯，向后门翻工，向后门放工咯。我从来未行过正门嘅，咁咯。 哇，咁点解你唔去做啊？ 我唔吓，我真系十几岁，我惊。 你惊咩？你而家已经咁型啦，系嘛？ 我又有几型啊？ 但佢啲应该唔使抛头露面噶，应该 唔使噶。佢真系有个写字楼俾你坐住，攞住搭卡，唔知喺度做乜交噶。总之你嘅职责就系 keep 工卡。 不过我都明嘅，你知啲皮肉钱好辛苦噶，所以佢如果真系见到你唔看守住个工卡而自己去加减啲嘢咧，咁系真系会 系噶， 系咯。所以佢唔可以怪得佢哋嘅，真 系 好辛苦。 唔系咁，佢除咗真系 keep 工卡之外，咁佢都仲要你计量嘅，即系计下人哋嗰啲人工啊，因为佢计俾个时薪你噶嘛，咁啊计下人哋啲人工啊，咁样嗰扎咯。咁但系最重要，最重要。我未做嗰个人已经提醒住我，就系话你要 keep 住啲工卡咯。 喂，但系咧嗱，我又听嗰啲咩大富豪中国城咧，请亲嗰啲女仔咧都系有学历噶、哦，即系唔系话你斋凭个样靓索就可以去噶咯、哦？ 一定系嘅，仲要系陀地嘅，即系你啲大场。 即系点样系陀地啊？ 即系本地嘅女仔，即系唔 即系 local 香港唔会乡音无改鬓无吹嘅 起码你有三粒星身份证先，就算你冇咁，你 proof 到你自己唔系大陆落嚟嘅，仲要冇 唔系你三粒星身份证？其实而家好多大陆人，我问求其一个借张俾你睇都得， 仲要你冇大陆口音，即系俾人感觉你系本地女仔咯。 即系一定要粗流利嘅国语，唔系广东话。唔好意思，我唔系想搞激，我讲错嘅啫，对唔住啊。 因为其实除咗我两间，你话依家大场嘅，仲有一间叫杜老子啊嘛， 湾仔系嘛嗰度， 系啊，咁 除咗咧，你話齋，即係要可能要識講英文啊，講日文啊，講韓文呢，好多國籍。 韓文呢？ 係啊，因為基本上係傾生意嘅地方嚟噶嘛。 喂，如果我識講韓文，我都唔會賣身做女啦。係 咯，我識六個語言嘅，我雖然需要咧。 有啲你係做普通工作，你係揾唔到我啲咁嘅錢啊！即係你知好多有啲人係中意買名牌啊，有啲貪慕虛榮嘅。咁嚟做小姐喎，真係。 嗱，等等先，你話嗰啲咁嘅錢，嗰啲咁嘅錢，即係講緊咩數啊？即係可能一個月係揾緊十幾萬定廿幾萬，叫嗰啲咁嘅錢啊？ 係咯， 有啲人叻到一個月揾成一百萬嘅喎。 一個月一百萬， 最氹到啲老細可以買層樓啊，買架 Benz 啊俾佢嘅，即係佢揾老細嘅，即係佢唔想做啲咩正職，總之我要嫁個有錢人。咁喺边度识啲有钱人咧？最直接咧就系呢啲地方啦。 喂，咁但系好难噶、哦，如果你有钱，你都唔会娶呢啲咁嘅人噶。 咁你又唔系、哦？据闻呢、這个阿梁嫂啊，都好似系呢扎人出生噶、哦。 啊，所以其实呢啲人咧，其实可能系真系有真才实学噶，会识讲多国语言，但系就要去做呢啲咁嘅嘢啦。 又有样貌，又有身材，又 跳级方法呢、這个可能系。 哇，咁都得啊！喂，咁但系而家咧，香港冇咗大富豪啦，冇咗中国城啦，咁而家系咪真系剩翻道路字嘅咧？ 如果港岛区剩翻道路字咯，如果你话其实仲有啲喺九龙尖沙咀嗰边嘅， 但系冇咁大噶啦，系嘛？ 据闻都好多明星帮衬，有间叫俏佳人咯。 俏佳人啊！ 我真系唔知道，呢啲我哋亦都冇可能会知咯。 其实最近一个叫所谓冇听嘅识嘅嘢就系旺角嗰个被烧嗰间嘅， 我都唔识啊。 嗰啲系咪叫细长黑厅咁样啊？ 可以咁讲啦，因为啲数唔清唔楚噶，即系你埋单唔会知几多钱嘅。 俾咗迷魂汤你饮，所以你唔知几多钱啦、 啊。但你冇办法噶，你去得去玩就要俾噶，你冇理由叫完唔俾钱噶，俾人打死噶真系。 喂，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你有咁高学识咧，咁就同人哋发生嗰个性交易咧，其实会唔会佢哋因为有呢啲咁样嘅背景啦，所以咧可能喺做嗰阵时咧冇普通嗰啲咁样嘅性工作者咧。你知普通正屋仔就系做嚟啦，搞我啦咁样，摊散到僵尸咁样。但可能佢哋有少少一啲咁嘅背景咧，变咗咧系真系比较系好真实咁样咧。 其实我知道个做法系唔同嘅，譬如你话头先讲紧细长嗰啲啦，即系旺角或者佐敦嗰啲啦。佢可能会标榜自己又做咗几多尾啊，咁嗰啲咧咩独龙转啊啲好多技巧嘅。但系你话大长嗰啲，你话 你识唔识独龙转啊？程？ 我知咩嚟嘅 吓，你做唔做噶？ 试下先， 我教下你吓。 冰火咧，冰火咧， 冰火唔系人人接受得到嘅 吓。咁、但系如果你又讲翻大肠嗰啲，即系佢会迎合翻你个客系要啲咩咯？可能佢要啲邻家女孩 feel 嘅，咁你又要俾啲邻家女孩嘅温柔佢咯。佢嗰啲女朋友 feel 嘅，你又真系要扮到好冧佢啊，而令到佢觉得喂佢。佢少完你之后，你觉得好 enjoy 啊，好 high 啊，咁我啲嘅感觉嚟㗎囉。 喂，但係嗱，据闻啊，你真係识里面有一个小姐咁样，你真係同佢好熟㗎喎、哦。其实呢啲咁嘅人呢，你做咁熟，即係佢平常生活系点㗎？佢系一个咩人嚟㗎？ 其实老实讲，都同即係日头你见佢系冇乜分别同正常人，只不过系懒瞓啲嘅啫，因为佢夜晚翻工噶嘛，主要 即系瞓到三四点咁啊。 其实翻工系翻几多点啊？实际呢啲咁嘅。 但如果你话夜场有，我总会有啲咧有啲三四点已经要翻工噶啦，基本上。 哦。 有啲如果你话再细场啲，因为佢要争取多啲时间，佢可能九点钟有分两间，分三间就系咩早。 咁你识嗰个勤力定唔勤力嘅先？ 哇！咁我如果你分三班。我要翻夜晚啦、啊，咁如果搵钱至上、啊， 同埋你识个勤力唔勤力，同埋其实佢个条件好唔好噶、啊？喂， 佢条件都唔差噶，几似阿珍姐噶。 咁点解佢要去做呢啲咩？你有冇问过佢咧？ 其实为还钱咯，为生活咯， 为还钱为生活，但系到今为止啦，佢还晒未噶？ 应该还晒嘅，但系有时。即系点讲咧？你做完呢一行咧，除非你真系好有决心过翻啲正常人嘅生活。如果唔系，你因为我喺我度搵嘅钱，你真系出边你正常做一个文 员，搵几多先？ 如果佢喺细场可以一个月搵十几万，去大场你起码搵成几十万都有。如果勤力日日翻工，仲有 即係你可能出中多嘅有 bonus 添公司。 哇咁但係佢哋咪好受金融风暴影响囉好似而家。雷曼债券咁样。 受两兄弟影响。 冇咪囉。冇咗啲银行客囉。 唔关唔止㗎啦因为你股票又冧咗你明唔明啊 咪囉。 你争好远㗎啦。 但仲有少少喺股票冧嘅时候会赚钱㗎嘛啲人。 咁唔排除但个问题有影响一定有影响囉。 少啲去。 呢个系即系奢侈品嚟嘅某程度上。 但少啲去囉但有啲人唔滚唔舒服㗎嘛。即系识得我有啲人去 冇钱就要打 JJ 㗎啦唔滚唔舒服。 佢可能想知道自己身体有几坚㗎嘛。 哦。 佢真系当佢五日咁样去晒㗎啲人。 我识有啲人呢就即系有啲朋友啦佢哋都系一啲高知分子啊，咩叫高知分子呢 高知识分子 系啦，有啲咧就做政务官嘅吓，有啲咧就喺 Voice 嗰度做即系 CD 噶啦 ，Creative Director。 嗯， 佢哋真系都仍然去揾性工作者噶、哦。跟住我就问啦、嗯，我话喂咩料啊？你哋有病啊？系嘛？ 啊，咁呢个真系要问阿姓卢啊。 系啦，点解啊？咁原来佢哋咧真系火山孝子嚟嘅。 咩、欸、叫火山孝子啊？ 火山孝子呢即係我哋啲好六十年代嘅 terms、啊。即係呢你个老母就喺火坑火坑喺边度啊就冇墙囉吓。咁、啊、於是呢你呢就为咗救你个老母於是你就不断抌啲钱落去啦。咁啊 咁佢就係佢就阿媽囉。 係啊咁佢唔係孝子囉。咁火山孝子就啲钱奉献晒俾佢囉。 即係佢想帮我个女。 係啦、啊、正常金钱咪阴司子啊变咗。 好伟大喎、啊。 如果唔系点赚钱？ 系 啊， 啊，原来咧有好多咧男性咧，即系咁高学历咧，佢哋系唔识同啲正常嘅女人沟通，因为佢哋好惊啲正常嘅 OL 或者嗰样嘢咧，去要求佢啊买 LV 啊，买这个那个咧，佢哋受嗰啲外间嗰啲资讯影响得太多，于是佢哋觉得咧，唯一我点样可以真心咧，就系、是。对住一条女肉白相见，屌完佢之后，跟住大家揽住又计倾咧，咁就为之最亲密啦。 咦，咁会唔会系佢个 concept 问题咧？啲人唔系成日话宽肠无真心嘅咩？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因为佢哋去亲嗰啲咧，都系一啲可能 其实佢 已经系变成个体户啦，有宽肠里边，咁、啊、所以哇，佢哋真系会咁样啊！跟住我就话，哇，我心谂。唉 ，Oh my god！ 啲有钱啊，或者好仔嗰啲咧，就全部去晒你个女人嗰度、哎。我哋呢啲咧要食嘅冇食，真系扑街啦！ 到呢一刻我都认我系好女人噶。 咁会唔会系你即系正常唔系做呢啲咁嘅工作嘅人，俾唔到啲感觉佢啊？ 有可能咧，或可能做呢工作嘅人咧，佢哋会识点样去。点啊？取悦男人或者服侍男人，即系比如我好老实讲，日日朝九晚六咁样做到一镬熟，我都唔已经系扯晒火噶啦。我 或者个人已经攰啊，精神上啊，已经冇咁敏锐啊。 系咯，我 翻屋企 仲要我氹个男人啊，唔好挂悭啲使。 咁冇办法，佢哋啲 professional 嚟噶嘛。 系啊，所以 错，佢呢啲系工作范围。 所以呢、這个即系。会有好多我识嘅，真系有啲好高学历嘅人咧，都会去揾呢啲咁样嘅，即系夜总会啊咁样嘅，或者性工作者咁嘅人咯。 同埋会觉得佢哋了解佢添，有啲会嘅、啊，会觉得哦，我讲嘅嘢啊，你好似明嘅喎，咁样，即系或者你可能讲一两句，啱啱答到佢嘅心灵，咁就会系咁噶啦。 其实咧，我真系讲得衰啲咧，我真系好想有人教我咧，究竟性工作者，即系我啲咁嘅朋友，我问一问过佢哋，佢哋又讲唔到啊。 吓， 即系佢哋用嗰套系边一套？即系如果我学到佢嗰套咧，可能我就冇咁失败啦。真系好老实讲，各位听众啊，好多人 PM 话呢个人嘅。喂，我真系噶，我 dry 噶、嗯，有啲人问我喂， 你讲嗰一套咧，你知唔知道我即刻想讲一样嘢咧？其实佢哋做即系性工作者咧，系有 training course 噶。 点 training course 啊？ 咪搵个男人 training course 咯， 即系搵个熟客， 即系 马夫。 有马夫有呢样有嗰样，即系有好多噶，有佢哋系要上一个咁嘅班咯，有啲、即系可能佢对。点样去取悦男人？ 但我未听过啊！ 你未听过？ 最多就系揾个你去到某间场做，佢点样试你钟咧？就揾个熟客，即系可能经常落嚟玩开噶啦，咩女都试过噶啦，咁跟住睇下你啲服务质素得唔得？ 咁都有， 即係佢係嗰啲呢要所謂神秘顧客啊，而家神秘好興 㗎嘛。唔係神秘顧客嚟㗎啦。 呢啲係開陽顧客嚟㗎。 開陽顧客嚟㗎。有㗎，有啲咁樣嘅，即係可能大家叫法唔同啦，咁佢就係、可能我哋就叫嗰啲叫示眾，咁有啲呢就會係調返轉，我記得係有㗎，有一啲咁樣嘅人係專門去訓練嗰啲女點樣取悅一個男人。 有，實有嘅。啲阿妈实会提点咯，我就知道。 唔系，直头系搵个男人。 嗯， 嗰镬你唔使自收钱吓，随时要俾钱啊。 其实阿晴，你有冇谂过，真系嗱，即系幻想咁样咧，自己会做性工作，对，性工作者会系点嘅咧？ 啊，我冇幻想过，因为佢哋讲嘅嘢我都唔达标嘅。即系你话好高骛远，我又唔达标，嫁入豪门冇乜希望噶、哦，跟住之后好名牌，我又唔好、哦，咁我冇达标嘅，即系冇一样嘢达标，系啊，冇嗰个意欲啊。 为生活啦， 咁我有嘢做啫，即系我个生活唔需要去到咁高质素去做呢一样嘢。 但系咧，我都话，即系如果大家有听我节目，都知道我咩都试啊，会让即系总之自己个身体能够搞到唔好烦到人，我都会试。 嗯， 我曾经都有谂过。啊！即系既然我咁觉得咁过瘾，个人嘢都想试，会唔会我做下性工作者会好过瘾、 外国有个几著名嘅女人，佢系特登去做完一轮性工作者，写翻一本书讲佢哋嘅感受。有嘅，我商务有得卖嘅，但我唔记得咗个书名同个作者名，对唔住。我记得嘅话，我会写翻上去嘅。 即系其实近排都有好多啲咁嘅所谓嘅性工作者小说啦，譬如有啲咩咩索多玛120天啊，跟住咩伦敦映照日记 有好多呢啲咁嘅书都出炉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与其去逃避翻这个世界有呢一啲性工作者嘅问题，倒不如去正视佢啦。 同埋有阵时佢系一个即系点讲啊？因为男人有某一啲嘢，咁我哋梗系留翻俾性奴讲，先至会有呢一个工作产生噶啦。 供求问题啦， 系啦，供求问题啦。咁但系咁男人其实最重要、最想其实得到啲乜嘢咧？ 得到人哋安慰咯。其实即系你去到唔同场所，咁啲女都会其实捉到你个心理啦。好似你哋头先所讲，点解佢哋咁叻咧？就系因为佢哋捉心理，可能仲劲过啲心理医生噶，真系。 跟住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点样去服侍你，去令到你好开心，即系可能佢讲紧嘢嗰时候你唔好讲嘢，佢要你噏嘢嗰时候你又要噏到啲嘢俾佢听，咁样呢啲咯，咁跟住最适当时候可以撩兴佢嘅， 即系面面俱圆噶咯， 系啊，撩兴佢之余咁令到佢发泄咗出嚟，咁就好开心噶啦啲人，仲有啲特别特别有啲技艺咧，可以令到佢。系点样令到即系你唔系话真系翻工，所以要取悦佢咁样咯，即系点样箍住个客咯？ 嗯， 呢样嘢就系头先圣女所讲啊，嗰个手段问题系咪啊？ 系啊，我哋真系好难。 其实系我哋其实香港女人其实好弱咯。 系啊，但系就都翻转头啦 ，opposite sex 啦， 嗯， 即系我都想去知道，如果喂我哋听众里边会唔会真系有啲？即系提供服务俾女士嘅人，因为咧我真系好好奇嘅，响嗰个一周刊里面咧，永远系一个广告咧叫咩 Friday Night Cup， 永远都系鸡乸咁大个嘅，但系个广告又唔吸引嘅，灰黑色面嘅，但系就话啊女士又唔知点样啊，好开心啊咁样咧 ，Friday Night Cup 响唔知天后边度， 嗯， 哇，我真系谂，喂，原来。即系呢啲咁样嘅东西可以咁公开嘅时候咧，即系会唔会有啲男性可以俾翻个 discount 我 serve 下我咧？即系如果我系听众，系啊，如果我系听众 啊 discount， 如果系听众里面有啲人咧，我都想试下，咁我就可以话俾你知，究竟个 professional 嘅冧女究竟系点样做啊？咁我可以向节目嗰度讲下。你知我唔怕死， 即系你讲紧调翻转， 系啦， 男性工作者 系啦， 哦， 因为咧，我觉得问题咧，男性工作者同我去玩咧，我可以冇感情啊， 吓， 但系咧，如果咧我即系好多网友啊喺 Facebook 度话我玩咧，我又有啲咧我都惊噶， 喂，咁唔系， 即系如果我屌出感情咁点算啊？ 但系女人唔系唔同男人嘅， 错啦，其实女人。 奶嘢嘅机会率咧，系比男人去玩嘅机会率高噶。因为咧，试完即系又讲翻啲试完啦吓，试完就系因为有我识有个人，咁佢就可能即系已经系年过即系四十零啦，女士嚟嘅，冇男朋友，冇老公，乜都冇，跟住就上去玩一玩， 各位反一反，唔系四十零啊吓， 反一反，反一反之后咧。佢系做一啲同金钱接触好密嗰啲人啦，穿柜懂底咯，几十万十零万，十零万穿走咗。 因为佢要玩， 系因为佢要佢失咗踪噶啦。咁但系啲人就知道佢有一排上去揾某一个男伴，揾得好密之后就发生呢件事。 佢就系火山孝女啦，原来 系啦，佢就系火山孝女。所以其实因为女人咧系要求心灵上嘅嘢啊，男人其实好。某一啲某一类型嘅男人系好接触得到女人嘅心理嘅， 错事啊真系。 所以做鸭都几辛几同鸡有啲分别咯，即系冇咁辛苦咯，唔系肉体嘅关系咯。 其实都系嗰句啦，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可能佢第一样嘢去到想肉体嘅时候，肉体同心灵系分唔开嘅。 系啊，我大佬起码如果我会想象，如果我叫啱，我一定要叫个香精朱古力波咁嘅样，我先起水啦，系咪先？ 唔系叫个劲嘅咩？ 唔系啊，我真系好中意香精朱古力波嘅，真 系。你系想人哋同你谈下情啊，定系要俾啲肉体嘅享受你？ 我中意香精朱古力波咁嘅肉体，俾一个肉体享受我，但系要同我谈情咯，咁得唔得？ 哇，你可能仲要求高过啲咩？仲惨过。男人要求女人外表上嘅嘢， 咁你会鍾意咗佢㗎 喎。係啊， 咁嗱係咪嗱咁你会鍾意咗佢喎，咁你系咪会容易机会啲踩屎先。 係啊。 咁咪系囉。 所以我咪话即係对于呢个嫖嗰个呢，我系真系唔认识，但我又好想认识，就系咁解。可能你就唔排除某一日我真系会去试下㗎，真系。 不过你嗰啲可以唔使讲感情嘅。 我要出， 但 我要出咗 bonus 先咯，大佬咁撚貴一 Q。 大陸就2000蚊到，香港就咩啊？香港嗰啲5000-6000蚊咯。 咪咯，咁撚貴啊！出咗 bonus 先講、啊。 系一 Q 唔系一萬喎、啊，咁啊。 系咯。 啊，唔系，好似唔知点样分啊，真系要 唔分级分级数嘅。 要介紹。要介绍 系啦，好啊！我今日讲呢啲咁嘅话题，又讲到咁兴起啦，咁啊，系时候要停一停啦，咁啊，等间再讲啦。 好啦， 抢答题 ，U Pat Pat 逢星期几做啊？哇 ，Good girl， 布布好叻、啊。啊，得啦得啦，大 B 呢题你答啦。咁几多点啊？嗯，啱啦，就系逢礼拜一晚嘅9点做啊，仲快啲 call 齐你啲 friend 嚟听。 喂 ，Larry， 有冇听我爱厨房啊？ 我爱厨房系咪逢星期四晚11点喺 Mobile Radio 多 HK 嗰个饮食节目啊？ 咪就系佢咯。 咦，你哋讲紧咩啊？系咪讲紧嗰个会讲音讲食教人哋煮嘢食嘅我爱厨房啊？ 咪就系嗰个啦。 咁大家记住收听逢星期四晚11点我爱厨房啦。 这个节目是由 mobileradio.hk 提供。 好，来到第三 part 啦，我们通常都是介绍一些有用的网址或者资讯啦。咁既然我哋都讲开吓，我哋点样即系去嫖啦咁样。 咁停一停嗰，停一停介绍先。我哋讲嫖最紧要嘅嘢。 去嫖必备啊。 系啦，就系避孕套。 其实佢个名叫安全套。 安全套 ,OK。 点解要改名呢，就是其实因为而家呢一样安全套呢样嘢已经唔系淨系for你防止怀孕㗎嘛。其实佢系防止呢个性病嘅传染。 嗱，但系我真系咁讲，我同你讲。我就系爱安全套嘅，我中意中出嘅。 嗱，如果我有固定 partner， 我都中意嘅。 因为呢我真系觉得呢中出嗰种感觉呢系即系你会觉得 贴身啲啊， 佢会嗌，我嚟啦嚟啦，跟住 black 咁样 black 一扎嘢俾你咧，跟住你觉得哇，感受到嗰个热感啦、嗯，你觉得好爽噶，系真系、 我死啦，我仲变态啊，我中意feel 佢流出嚟嘅感觉，我系咪好衰啊？咁样你真系好贱， 即射完仲有嘢 enjoy 喎、 啊，你射完嗱，你 feel 到佢热一热 ，OK， 跟住仲要。 流出嚟嘅感觉呢？ 不过呢，我觉得呢，中出个问题呢，就係、出完之后呢，啲嘢呢永远都漏唔尽漏唔尽咁样呢。 好麻烦囉、 啊。係有时你知佢开完榜之后呢都系咁继续流出嚟呢，都湿地咁样呢。 所以我哋都建议，我哋强烈建议我哋嘅听众系需要用呢个安全套嘅。 係啦，同埋呢你安全套真系当然啦，防止性病艾滋病啦。 係啦。 咁你用过啲咩安全套啊阿卢生。 你讲出去玩定系点先。 讲晒啦。 其实真系唔同嘅。如果出去嫖嘅话咧，系唔使自备安全套嘅。 喂，但系你够胆噶啦！喂，嗰啲叫做嗰啲，唔知点样两毫几至一个啲咁嘅安全套。 唔系噶，有啲有有啲有牌子噶。 唔系你错啦，其实啲女仲惊过你嘅。 吓， 即系有啲女，因为佢要开工噶嘛，咁搞坏副驾餐点开工咧？ 吓， 就算你夹硬开工，公司都唔会俾你啦。 咁于是点算啊？佢自备安全套啦。 佢会有啲，如果佢真係担心嘅话，佢会有啲即係自己走出去买㗎，成本贵啲都要㗎啦。咁通常佢哋会咩杜蕾斯囉，即係相安全嗰啲囉。但如果你话我唔想用呢啲嘅，咁你咪自己买啲咩 0.02,0.03 嗰啲囉。 係啦，冈本嗰啲好似几 ok 下㗎喎。 但係我用过 0.03 嗰啲係好 dry 㗎。 好 dry， 其实你 条女唔够湿嘅。 真係。 你 个五号 啊咁 样，耶 耶！唔系，我觉得持久装嗰啲系咪会好玩啲啊？ 持久装啊！ 我而家咧就系、是、其实咧同我呢个男朋友咧挑战紧呢、這个即系唔好话挑战啊，其实咧我哋咧就想 试用大测试， 冇错啦，我就试用大测试嘅。咁咧我哋就嗱老老实实，我就未试晒嘅，但系咧我之前咧讲咧话，譬如可能有啲。螺旋纹嗰啲咧，其实我就感觉唔到嘅。但我发现咧，有一只冈本甩突，唔知话有几千个点点咁样嗰、那个插入去，咦，系真系有，我觉得佢鞋 咁但系鞋得嚟系咪 high 先？ 鞋得嚟系咪 high 啊？OK 啊， 即系你已经系唔系试紧佢条 JJ 咩感觉，系试紧啲套嘅感觉嘅啫。 哎呀，咁我都系用家嚟噶、哦，你明唔明啊？即系大家都系用家，我都有问过佢，佢话都系咁咯。但系个问题，如果系凹凸纹，好明显系放我去感受噶嘛？咁我梗系，即系我梗系会觉得，我梗系会即系闭目养神啊！即系总之， 但你用得开唔开心啫，阴公我 OK 噶嗰只， 即系令到佢好有高潮。 其实咧，我讲翻我接触避孕套就系，其实我某程度上就似阿老生嘅，不过我就冇去揿乜嘢，我就通常你知噶啦，搞嘢就去啲连锁嘅时钟啦。咁、连锁时钟，某连锁时钟咧就通常送咩杜蕾斯嘅。咁所以我咧认识嘅咧，通常都系杜蕾斯咯。咁。於是呢我就对嗰啲咩金装啊银装啊唔知乜鬼嘢嗰啲呢我就好认识囉，就有个亲切感囉。所以我怀疑呢，即係如果我但是有呢个好固定嘅性伴，或者即係我可以令到佢登堂入屋去我屋企嘅，我就会买定一啲咁样杜蕾斯俾佢。 但係你都系钟情于响杜蕾斯。即係唔会话諗住，因为嗱其实呢冈本真系我而家觉得阿妒忌呢就已经系有少少我觉得佢冇乜嘢好玩。点解呢，就系、是、因为而家冈本咧，我头先同你讲有呢个甩突啦，三千甩突啦，有一个热啦、冻啦，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听，热我真系 feel 唔到，我觉得我热啲。 不过咧嗱，如果你话杜蕾斯佢咧，我觉得佢能够即系好嘅嘢就系、是。佢做咗好多性玩具咧，尝试入屋嘅喎。其中有一样嘢咧，就系、是、咧有一个环咁嘅嘢。 啡粉有得卖。 系啦，就唔知卅几蚊嘅啫。 系啊。 咁咧，系啦，真真玩啦。咁咧，嗰个环咧就系套落个男人个碌嘢嗰度，然后先至玩插嘅。咁咧，但系咧呢、這个环咧就好不幸嘅咧，就系、是、玩一次就冇噶啦。 系啊。 但系咧，据闻嗰个环咧都真系几好玩嘅。因为话说咧，有一次咧，我就咧好鬼衰嘅，我话情人节啊，点样？即系我同我朋友讲啦，情人节啊，咁点啊？唔好咁 dry 啦。咁我同佢唔知去街咧，随手咧，我就送俾你啦。跟住我都八达通啫嘛，嘟咗咁啊送俾佢。跟住第二日同我话，哇， 我女朋友话好 high 啊， 唔系你直头系嘟俾佢圣诞礼物噶， 买情人节嗰阵时情人节礼物， 情人节礼物噶吓。 咁原来即系杜蕾斯某程度上都系有一个春风化雨嘅作用噶，令大家开心啲噶。 佢系将性玩具想普及化， 系啦。 但我有样嘢好衰，佢系一个环形嘅装置嚟噶嘛， 系啊， 会唔会掹唔翻出嚟噶？ 唔会嘅，咁你始终会，你咪会失男啊嘛，真系阴公。 我未玩到，我玩到即场，唔系即场吓，我玩到嘅时候，我会同大家分享噶啦。 不过咧，我其实即系通常都用呢、这个吓时钟嘅妒忌啦，咁同埋钟出啦。咁但系我去翻嗰啲网站睇啊，同埋其实而家响某啲商场，即系譬如信和嗰啲，都有啲叫避孕套专门店咧。哇，嗰啲避孕套咧真系咧搞笑到爆， 眼花缭乱。 有分噶，有分，有啲系口胶用噶。 有 啲真係做嘅，用口膠係多啲味道㗎嘛。 嗱，咁我哋又喺度講啦，我哋唔好講嗰啲口膠用嗰啲先，我哋講返正常用法先。你有冇見過一個避孕套上面有兩條毛？ 兩條毛點用 㗎？嗰兩條毛係我嚟喺出面嘅，就我其實我唔覺得佢有啲咩用途囉。但係我 吓撩下你。 佢系其实可能俾个女人啊感觉下诶痕痒嘅感觉嘅，但系我完全唔觉得有用咯。 嗯， 跟住但系我想讲有啲譬如可能我头先同你讲嗰、那个光波 OK 嗰个三千啦，咁、另外我都有玩过一啲甩甩突突，但系比较大粒嗰啲咧，嗰、一啲咧就睇下你个 quality 高唔高，有啲唔高嘅。好痛啊、可能我比较干啦嗰日咁咯。 所以有啲我系证实系即系。两用完之后两边都觉得唔 OK 㗎。 係啊，有好多系好似我哋之前咁样咯，我买嗰个夜光嗰个呢夜光嗰个呢其实我想讲系压情㗎。 夜光小兔兔。 硬啊。 但 係 我担心会啲化学物质所以令到荧光 咁啊好啦，以后你个閪都荧光啦，跟住去。 我检查过冇漏嘅。我唔想做换身男第二啊。我塞咗个荧光嘅嘢落去，等啲医生好照啲啊！ 不过咧，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即系验性病啊，或者验艾滋病嗰啲咁嘅性病诊所咧，佢嗰度嗰啲避孕套同埋 K Y 咧任攞嘅喎，据闻。 嗱，咁我又讲女人嘢噶咯，咁大家闷下啦，咁咧，其实咧，香港政府咧有一个譬如可能你生个小朋友，有一个家庭计划指导嘅，咁嗰个指导咧，嗰、那个。都系 for 女士嘅，咁佢就其实系讲紧一啲嘅避孕方法，即系点解家庭计划咧就系、政府 惊你生得太多， 系啦，咁佢嘅家庭计划咧就系、是、要付出一蚊， 嗯， 但系一蚊里面咧佢就会教你，即可能同你讲下你哋平时点样有啲乜嘢嘅避孕方法啊咁样嗰啲，咁、你答完佢你嘅避孕方法嘅时候咧，好似我如果我答我避孕 中出， 中出就唔系避孕方法啦。佢我嘅病方法系病套，佢系会俾十二个你嘅，即系其实一蚊有十二个咯。我想讲啲师奶咧就系咁咯，即系就会有十二个。如果你用譬如可能病药嘅，佢会俾病药你咁样咯。所以你话嗰啲你话性病科嗰啲系咪有得拎我唔知，但系香港政府系有一个家庭服务，即系家庭指导啊。 因为点解我知咧？话说咧，喺油麻地有一间叫做唔知综合嗰啲诊所咧，咁咧 社区卫生科 吓，即系有一次咧，我就睇街症啊，轮街症啦，好细个嗰时，轮完之后咧，见到咦，楼上面有一间嘢咁样，又话唔知咁样，好有兴趣咁啊，上去睇下咧，咁咧就系嗰度有啲奇怪，俾人通。又唔攞，所以我就觉得 依家几 时带我去啊？ 即系原来呢几年来，依家冇咗啦。 政府啲 budget 就系咁样用嘅，以前所以而家就冇 budget 啦，就系阴公。 要俾少少嘅金钱去换咯。而家就嗰个家庭计划指导都仲有嘅。 嗯， 咁就大家可以留意咯。 嗯， 但你唔会贪嗰啲走去攞。 你唔会系贪嘅，咁佢其实。我讲嗰样嘢其实系想，譬如可能大家避孕又好，点样都好，咁佢都有提供一个呢啲咁样嘅服务。 即系起码佢，我觉得佢俾翻个正确嘅正性知识你，咁呢样嘢系好嘅。 系啦，咁都系一个服务，系政府提供俾大家嘅。 系啦，其实我又觉得呢，预期你啲服务俾晒啲人去染性病、艾滋病啊，成日攞埋啲卡呢，古灵精怪咁样。 不如教育下啦。 系咯，不如教育下啦 ，call 个 number 去，跟住就测试完之后就话，系你有冇艾滋病啊 ？positive、negative 咁。 哇，好惊！ 你唔知噶？ 知。 即系佢，你可以定期去验噶，但系唔使钱咯，因为佢都惊你哋即系喺。即系有艾滋病喺香港度散播咯。 嗯，咁系有，即系总之大家可能有啲就唔知道有呢啲咁样嘅服务，咁即系香港政府提供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搵下 search 下，或者我哋又 search 下摆翻喺个 forum 度。 search 翻呢个社区卫生科。 系啊，其实基本上咧，如果你话你系一个同性恋者，咁咧你基本上已经系有一个 list 系高危人士咧，就 嗱两睇。两睇嘅啫，因为有一啲即其实可能但同性恋者呢佢就会更加对呢一样嘢呢係有个警惕性嘅。 嗯 嗯, 嗯。 所以其实要睇返自己个人囉。 嗯。 如果你係有警惕性嘅人嘅就唔会囉。 同埋去玩真係要用安全套囉，就算条女话唔使㗎啦。咁但係你都要諗下喂究竟佢点解唔使呢，同埋即係驚喂佢咁样做法咁个个都唔用嘅话咁你会觉得点呢， 唔係你应该即刻答佢嘛，我要做个负责任嘅男人㗎嘛。 不过呢即係我可以咁讲呢，我通常都要有感情先得，同埋即係要识返咁上下先可以可以去做呢咁嘢，所以我就只可以嗰句中出晚上。 有得中出嘅时候吓， 中出万岁，就系咁样。 咁、M 嚟咪可以中出咯？ 唔关事啊，而系即系总之 M 嚟嗰种系第二样嘢啦。我觉得 系咯。 啊，同埋咧，即系讲翻，如果你话而家再要讲嘅话，我朋友咧试过咧，佢话。总之女人 M 或者大肚呢你千祈唔好同佢搞嘢。 嗯。 因为呢譬如大肚咁样啦，你同嗰两架即係你吊緊人哋个仔啦，係咪 咁，但係如果係阿爸呢， 係阿爸就冇嘢嘅。但如果你有啲偷情嗰啲呢，同咗大肚婆去偷情呢，你吊緊人哋个仔你又黑三年。然后跟住呢如果呢你呢 M 呢同女人搞呢，因为我哋再另一集再讲 M 嘅嘢啦，咁但我都觉得系嘅，因为其实 M 就每个女人每一个月嘅排泄物嚟㗎。咁如果你仲去冲撞啲排泄物呢，啲黑气去咗你嗰度呢，我觉得好正常。 但今集讲 咁我又唔知喎呢样嘢。 但你可能有时真係唔知喎，因为譬如今集过去玩啦，有啲女即係博到呢 M 都返工呢，佢真係塞啲嘢入去呢令到可以同你继续搞喎。 係啊，所以到最后咪话你唔好玩女啦，有感情先好屌囉，就係、咁样。 我哋都係鼓吹呢样嘢嘅。 係啦，咁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下集再讲啦。 好啦，拜拜。 拜拜。